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佛母品第46-2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是现色不是现受想行识不是现眼处不是现耳鼻舌身意处不是现色处不是现声香味触法处不是现眼界不是现耳鼻舌身意界不是现色界不是现声香味触法界不是现眼识界不是现耳鼻舌身意识界不是现眼处不是现耳鼻舌身意处不是现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是现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是现地界不是现水火风空世界不是现无名不是现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不是现布施波罗蜜多不是现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是现内空不是现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是现真如不是现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是现苦圣地不是现极灭道圣地不是现四境律不是现四无量四无色定不是现八解脱不是现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不是现四念住不是现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是现空解脱门不是现无相无愿解脱门不是现净观地不是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一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不是现即喜地不是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不是现五眼不是现六神通不是现如来实力不是现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是现32大实相不是现80随好不是现无妄施法不是现恒住舍性不是现预留果不是现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不是现一切菩萨摩萨行 不示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示现转妙法轮，不示现度有情类，不示现严净佛土，不示现成熟有情，不示现一切陀罗尼门，不示现一切三摩地门，不示现一切智，不示现道相智，一切相智，可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实现。不辞善现一切有情，三界五趣，施设言说，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若此世界，若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是诸有情，若略心，若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皆如实之。善现，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与诸有情，略心、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依身般若波罗蜜多，皆如实之。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有法性故，能如实知诸有情类，略心、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以身般若波罗蜜多有法性故，能如实知诸有情类，略心、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界。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法性中，法性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有情、略心、散心、善不善、无忌而可得。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有法性故，能如实知诸有情类，略心、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若略心，若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善现，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略心、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由净故、离染故、灭故、断故、极净故、远离故，能如实知诸有情类，略心、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由净故、离染故、灭故、断故、极净故、远离故，能如实知诸有情类，略心、散心， 或善或不善，或无忌。佛言：善仙，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尽、离染、灭、断、极净、远离中，尽等性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有情、略心、散心、善、不善、无忌可得。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由尽、离染、灭、断、极净、远离故，能如实知诸有情类、略心、散心，或善或不善，或无忌。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有贪心、如实性。非有贪心，非离贪心。何以故？如实性中，心心所法，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有贪心、离贪心可得？亦如实知，彼诸有情，有嗔心如实性，非有嗔心，非离嗔心。何以故？如实性中，心心所法，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有嗔心、离嗔心可得？亦如实知，彼诸有情，有痴心，如实性，非有痴心，非离痴心。何以故？如实性中，心心所法，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有痴心、离痴心可得？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有贪心、有嗔心、有痴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离贪心、如实性，非离贪心，非有贪心。何以故？如实性中，心心所法，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离贪心、有贪心可得？亦如实知彼诸有情、离嗔心、如实性，非离嗔心，非有嗔心。何以故？如实性中，心心所法，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离嗔心、有嗔心可得？亦如实知彼诸有情、离痴心、如实性，非离痴心，非有痴心。何以故？如实性中，心心所法，尚无所有不可得，况有离痴心、有痴心可得？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离贪心、离嗔心、离痴心。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有贪嗔痴心，非有贪嗔痴心，非离贪嗔痴心，何以故？如是二心，不合何故？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离贪嗔痴心，非离贪嗔痴心，非有贪嗔痴心，何以故？如是二心，不合何故？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所有广心。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广心？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广心。无广无暇，无增无减，无去无来，随者何？心之自性，毕竟离故，非广非狭，非增非减，非去非来，何以故？心之自性，都无所有，竟不可得。何广何狭？何增何减？何去何来？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广心。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所有大心。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大心？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大心。无大无小，无去无来，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染无净，随者何？心之自性，毕竟离故。佛不见彼有大有小，有去有来，有生有灭，有住有异，有染有净，何以故？心之自性，都无所有，尽不可得。何大何小？何去何来？何生何灭？何住何异？何染何净？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大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所有无量心。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量心？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 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量心，非有量非无量，非住非不住，非去非不去，所以者何？心之自性毕竟离故，佛不见彼有量有无量，有住有不住，有去有不去，何以故？无量心性无所依止，如何可说有量有无量，有住有不住，有去有不去？此心自性即无所依，亦无所有，竟不可得。何有量？何无量？何住？何不住？何去？何不去？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量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知实知诸有情类所有无见无对心。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见无对心？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见无对心，皆无心相，可以故，以一切心自相空无。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见无对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所有无色不可见心。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色不可见心？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色不可见心。诸佛无眼，皆不能见，何以故？以一切心自性空故。善心，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所有无色不可见心。复次善心，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诸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出没屈伸心，心所法，皆依色受想行识生。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为诸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出没屈伸心，心所法，或依色指我， 即世间常，此是地始，于皆于妄。或一色指我，即世间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色指我，即世间一常亦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色指我，即世间非常非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一常亦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非常非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一常亦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非常非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行指我，即世间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行指我，即世间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行指我，即世间一常亦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行指我，即世间非常非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时指我，即世间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时指我，即世间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时指我，即世间一常亦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时指我，即世间非常非无常，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色指我，即世间有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色指我，即世间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色指我，即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色指我，即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有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受指我，即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有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想指我，即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行指我，即世间有边，此是敌时，于皆愚妄。或一行指我，即世间 无边，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我以行指我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行指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我及世间，有边，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我及世间无边，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我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色指命者即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色指命者亦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寿指命者即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寿指命者亦身，此是敌时于者于往。或以想指命者即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想指命者亦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行指命者即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行指命者亦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命者即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命者亦身，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色指如来死后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色指如来死后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色指如来死后亦有亦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色指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寿指如来死后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寿指如来死后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寿指如来死后亦有亦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寿指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想指如来死后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想指如来死后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想指如来死后亦有亦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想指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行指如来死后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行指如来死后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行指如来死后亦有亦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行指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如来死后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如来死后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如来死后亦有亦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或以时指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此是敌时于劫于往。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 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彼诸有情，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亦如实知受想行识。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亦如实知受想行识。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如真如，无变异，无分别，无相状，无作用，无细论，无所得，亦如实知受想行识，如真如，无变异，无分别，无相状，无作用，无细论，无所得。善现，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亦如实知受想行识。复次善现，五蕴真如，即有情真如。有情真如，即出没屈身真如。出没屈身真如，即五蕴真如。五蕴真如，即十二处真如。十二处真如，即十八界真如。十八界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六波罗蜜多真如。六波罗蜜多真如，即三十七菩提分法真如。三十七菩提分法真如，即十八空真如。十八空真如，即八解脱真如。八解脱真如，即八圣处真如。八圣处真如，即九次第定真如。九次第定真如，即如来实力真如。如来实力真如，即四无所谓真如。四无所谓真如，即四无碍解真如。四无碍解真如，即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真如。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真如，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十八佛不共法真如，即一切智真如。一切智真如，即道相智真如。道相智真如，即一切相智真如。一切相智真如，即善法真如。善法真如，即不善法真如。不善法真如，即无记法真如。无记法真如，即世间法真如。世间法真如，即出世间法真如。出世间法真如，即有漏法真如。有漏法真如，即无漏法真如。无漏法真如，即有为法真如。有为法真如，即无为法真如。无为法真如，即过去法真如。过去法真如，即未来法真如。未来法真如，即现在法真如。现在法真如，即预留果真如。预留果真如，即依来果真如。依来果真如，即不还果真如。不还果真如，即阿罗汉果真如。阿罗汉果真如，即独觉菩提真如。独觉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 即一切如来印证等觉真如，一切如来印证等觉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现，若一切如来印证等觉真如，若一切有情真如，若一切法真如，无二无二处，是一真如。如是真如，无别异故，无坏无尽，不可分别。善信，一切如来印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证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能视诸佛世间实相。善信，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觉知一切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由如是觉真如相，故说名如来应证等觉。时具受善信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一切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世尊，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用一切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显示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一切法真如甚深，谁能信解？唯有不退位菩萨摩诃萨，即具正见漏尽阿罗汉，闻佛说此甚深真如，能生信解。如来未彼依自所证真如之相，显示分别。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善现，真如无尽，是故甚深。唯有如来现等正觉，无尽真如。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佛由谁证无尽真如？佛言：善现，佛由真如能证如是无尽真如。十，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来证谁无尽真如？佛言：善现，证一切法无尽真如。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证得一切法无尽真如故，获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分别显示一切法真如相，由此故名真实说者。第二分，是相品第47之一。儿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诸天，各以种种天妙花香遥散世尊而为供养，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具白佛言：世尊，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而使佛告诸天众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相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愿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造无作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生无灭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染无净为相，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性无相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依无住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非断非常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非依非异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来无去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虚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无量诸相。诸天当知，如是诸相，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未遇扰于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世俗地，以想等想，施舍言说，不宜胜意。诸天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诸相，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坏。何以故？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有相故。诸天当知，诸相不能破坏诸相，诸相不能了知诸相，诸相不能破坏无相，诸相不能了知无相，无相不能破坏诸相，无相不能了知诸相，无相不能破坏无相，无相不能了知无相。何以故？若相若无相，若相无相，皆无所有，能破能知，所破所知，破者知者，不可得故。诸天当知，如是诸相，非色所作，非受想行识所作，非眼处所作，非耳鼻舌身意处所作，非色处所作，非声香味触法处所作，非眼界所作，非耳鼻舌身意界所作，非色界所作，非声香味触法界所作，非眼识界所作，非耳鼻舌身意识界所作，非眼处所作，非耳鼻舌身意处所作，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所作，非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所作，非布施波罗蜜多所作，非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所作，非内空所作，非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异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所作，非真如所作，非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所作，非苦圣地所作，非极灭道圣地所作，非四净律所作，非四无量四无色定所作，非八解脱所作，非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所作，非四念住所作，非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所作，非空解脱门所作，非无相无愿解脱门所作，非净观地所作，非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与伴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所作，非极喜地所作，非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所作，非无眼所作，非六神通所作，非如来实力所作，非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所作， 非三十二大士相所作，非八十随好所作，非无妄施法所作，非恒住舍性所作，非一切陀罗尼门所作，非一切萨摩地门所作，非一切智所作，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作。诸天当知，如是诸相，非天所作，非非天所作，非人所作，非非人所作，非天所有，非非天所有，非人所有，非非人所有，非有漏，非无漏，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为，非无为，无所细数，不可宣说。诸天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众相，不应问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如诸天等，于意云何？设有问言，虚空何相？如是发问，为正问否？诸天答言：否也，世尊。否也，善事。何以故？虚空无体，无相无为，不应问故。世尊告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应未问。然诸法相，有佛无佛，法界法住，佛于此相如实觉知，故名如来应证等觉。十诸天众俱拜佛言：如来所觉如是诸相，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如来现觉如是相故，于一切法无碍智转，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住如是相，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及诸法相方便开示，令于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碍智。昔有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证等觉常所行处，去来今世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行事处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分别开示一切法相，为分别开示色相，分别开示受相行识相，分别开示眼处相，分别开示耳鼻舌身意处相，分别开示色处相，分别开示声香味触法处相，分别开示眼界相，分别开示耳鼻舌身意界相，分别开示色界相，分别开示声香味触法界相，分别开示眼识界相，分别开示耳鼻舌身意识界相，分别开示眼处相，分别开示耳鼻舌身意处相，分别开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分别开示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分别开示布施波罗蜜多相，分别开示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相，分别开示内空相，分别开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相，分别开示真如相，分别开示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相，分别开示苦圣地相，分别开示极灭道圣地相，分别开示色境律相，分别开示死无量死无色定相，分别开示八解脱相，分别开示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相，分别开示四念住相，分别开示四正断 四神足，五肝、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相，分别开示空解脱门相，分别开示无相无愿解脱门相，分别开示净观地相，分别开示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一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相，分别开示即喜地相，分别开示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相，分别开示五眼相，分别开示六神通相，分别开示如来实力相，分别开示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相，分别开示三十二大士相相，分别开示八十随好相，分别开示无妄施法相，分别开示恒住舍性相，分别开示一切陀罗尼门相，分别开示一切三摩地门相，分别开示预留果相，分别开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相，分别开示一切菩萨摩诃萨形相，分别开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分别开示一切智相，分别开示道相智、一切相之相。卷第442。